参加元山军民水电站建设工程建立劳动功勋的建设者，在4月26号到30号期间在平壤市进行了参观访问。建设者瞻仰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以生前姿容安卧的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他们在永生厅向两位伟大领袖鞠躬致敬。他们参观万景台革命史迹馆后，访问故居，观看了史迹物。他们拜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向抗日女英雄金正书同志铜像献花手，静默致哀。他们还参观了平川革命史基地、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和科学技术殿堂，而且到自然博物馆、中央动物园、凯旋青年公园、文秀戏水厂、绫罗海豚馆等，欢度了愉快的时间。他们观看了青年中央文艺宣传队演出和国立杂技团艺术人演出。他们同工人和职业同盟员举行见面会，强调说他们通过水电站建设工程深切地体会到了只有自强力才是活路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